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9,034点，跌3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33点，跌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5，日元105.15，瑞士法郎0.916，加元1.313，人民币6.615，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6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4.91美元，卖出1875.9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喺清晨五点，台风环高集结喺西沙之东南偏东约4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中部。本港预测是大致天晴，稍后渐转多云，同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雨，风势较大，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路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24小时全日为你服务 粤港澳大湾区是发展的新年代 无论是升学、就业、创业以及创新科技文化创意、金融、航运物流、专业服务等范畴都为年轻一代带来无限新机遇 梦想可以跨过地域创意可以超越空间 机会 当然要好好把握探索、认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网址 bayarea.gov.hk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三零资讯。地球村长， 老友记用智能产品，点样可以保到佢哋嘅平安呢？一齐问一下澳洲资深社工梁洁仪阿 Kate。 其实手机咧就会有好多好多用途嘅，唔系净系打电话嘅。手机可以用嚟影相啦，可以用嚟做一个追踪器啦，有个全球定位装咗喺个手机嗰度咧。如果你有嗰个相关嘅软件咧，就算你唔识讲，荡失咗路，屋企人咧都可以凭你个手机发出嘅信号咧，知道你喺边个区边度，同埋咧揾你都得。 地球村长，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 声线与别不同的你， 将故事演绎得生动活泼的你， 仲唔快啲参加由香港电台第五台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合办嘅《喜悦一家》文章朗读比赛？ 登上15分钟的约会网站，上载你哋录制嘅精彩演绎，有机会赢取丰富礼品。 截止报名日期11月30号， 我哋等紧你。 11月15号是长者日，等我做一日乖孙先。长者日快乐，传送信息，搞掂。 衰仔啊！ 妈咪，做乜扭我耳仔啊？ 唔系长者日先要孝顺长辈噶，关心人系要面对面讲，有心日日都系长者日啦。 我知错啦，不如约公公婆婆饮茶啊，仲有同佢哋一齐听香港电台第五台。 算你啦，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你长者日快乐。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

宇主场的用心良苦啊！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今日嘅天气就系咁嘅，大致天晴啊，稍后咧会渐转多云，同埋有一两阵嘅雨。最高气温咧约为25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咧系清劲嘅。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雨，风势系较大嘅。下周初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50%嘅。今日日子咧就嚟到2020年11月13日星期五啊！咦，咪即系俗称嘅黑色星期五咯，有13日有礼拜五。不过呢啲都系讲下嘅啫，唔使担心。最紧要人定胜天，命运系掌握喺自己手上嘅。 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早已经了解追逐爱情的规则，虽然很爱你，却又不知该如何。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去。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真知道，那绝对不是我。既然曾经爱过，又何必真正拥有你？即使离别，也不会有太多难过。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着那首歌。Whether you still love 是否依然爱我？我哋有同安格嘅歌声。 嗱，头先系提过你今日咧就系2020年嘅11月13号星期五啦，农历咧就嚟到呢个9月28噶，哇，时间真系过得好快，眨下眼咧就已经系11月啦。咁啊，当然啦，咁近排就天气就凉咗啲啦，咁大家真系要好好咁样保重身体啊，尤其是咧，大家如果有睇新闻都知啦，近排咧啲学童咧呢一个嘅上呼吸。上呼吸道感染咧，都即系个数字都几多下。咁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长们，就要特别留意啦。当然咧，你自己都要保持身体健康。我自己作为家长都知道嘅，小朋友病咧，好多时候佢哋好翻咧，就到家长病噶啦。咁同埋一屋咧，其实都好容易互相感染嘅。咁所以如果真系要照顾小朋友嘅话嘅时候，尤其是佢又唔舒服噶啦，咁到喺屋企都可以避免唔到咧，都戴翻个口罩，即系都系会好啲。当然啦，你话出街梗系要戴口罩啦，系嘛？即系呢个新冠肺炎依然都系常在噶嘛，咁所以大家都系要特别留意啦。而且即系见到都有少少反弹啦，咁喺呢一个嘅情况下咧，大家都要小心留意啦，就唔好去咁多人多嘅地方啦。特别系即系如果你要出街食饭嘅话，你无可避免底下你要除口罩嘅话咧，就真系。真係要小心啲啦。咁有其實之前都有朋友問過啊，其實你哋而家做節目嘅時候係點樣嘅咧？其實我哋而家做節目咧，所有我哋嘅 DJ 朋友嚟到直播室入咗電台範圍，應該話我哋都唔可以除低口罩嘅。即系话而家其实你听住佩佩讲即系做节目咧，其实都系戴住口罩讲嘅。咁当然啦，即系保护自己之余，都系保护其他同事啦。咁所以戴口罩都系一个负责任嘅行为嚟嘅。当然啦，都要听卫生署讲咧，要近啲洗手，因为洗手咧都真系可以帮到手嘅。跟住我哋有休闲李林。可能好多人都好惊嘅认错。 I don't believe it， 是我放弃了你，只为了一个没有理由的决定。以为这次我可以承受你离我而去，故意让你伤心。天地台北 City， 等着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 I hate myself， 又整夜追逐梦中的你，而明天只剩哭泣的心。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尖沙咀重庆大厦一间食肆昨晚七点几发生袭击案，一名46岁非华裔职员怀疑被三名非华裔男子以锤仔同刀袭击，三名疑犯之后逃去，该名职员被同手受伤，清醒送院。警方到场之后，发现食肆一个雪柜同少量台凳损毁，经初步调查，案件列作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同刑事毁坏，暂时未有人被捕。英国传召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关注香港四名立法会议员被取消资格。首相约翰逊的发言人表示，英国会持续就香港违反自由和权利发声，并且要求中国履行国际法规下的义务。较早前，外相蓝韬文向国会议员表示，新规定导致四名民选议员资格被取消，明显违反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中国再次违反承诺，削弱香港高度自治。英国外交部亚洲事务大臣阿当斯就说，会仔细考虑是否制裁中国和香港官员。美国佐治亚州州务卿拉芬斯伯格的妻子确诊新型肺炎，他计划接受检测，不排除自我隔离。美联社报道，如果拉芬斯伯格确诊，佐治亚州副州务卿和其他有密切接触的官员亦都会接受检测，并且进行隔离。较早前，佐治亚州宣布以人手重新点算总统选举选票，重新点票的程序预计当地星期五开始。根据推算，已经宣布胜选的拜登在佐治亚州领先寻求连任的总统特朗普14000票，佐治亚州有16张选举人票。港大机械工程系副教授张其忠涉嫌杀妻案在高等法院续审。张其忠自辩时被问到是否曾经在2018年8月17号杀害妻子，张其忠冷静感答是。他形容和妻子的婚姻愉快，但在子女就读中学开始，两人争执变多。张其忠提到两人之间的财政透明，妻子会将张其忠的每公积金每月余额张贴在房门，又会将楼宇按揭剩余贷款张贴在衣橱上，让大家都清楚知道。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9080点，跌3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37点，跌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5.14，瑞士法郎0.916，加元1.314，人民币6.615，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5.74美元，卖出1876.3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稍后渐转多云，同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雨，风势较大，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路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24小时全日为你服务。 一套警察制服就代表一个抱负，一个承诺，要维护法纪，维持治安，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使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最安全最稳定的城市之一。这里是我们的家，警察和市民携手灭罪，守护香港。举报罪案请打警察热线2527-7177。

加坡女歌手陈洁仪嘅心痛。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搭八，听紧嘅咧，继续系由钱佩佩主持嘅《清晨上嚟》。今朝早带嚟好多首大家好喜欢嘅国语歌。呢首歌事实上我都播得几多嘅，啊或者可能系因为淘气嘅关系。 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原来是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 刘青云、袁咏仪、冯宝宝、刘嘉玲等等一起主演的《心不了情》，找到我这首的主题曲 有万芳主唱的同名歌曲，所以呢这套戏呢其实佩佩很喜欢，当然也是一套很悲情的一套的爱情片，但是呢都可以反映到很多即是特别不同阶层的朋友，当中其实他里面都有讲到庙街唱歌的一班的歌友，都挺得意的那种感觉，是还有这个故事都其实都每一次睇咧都觉得好心痛嘅一个故事啊。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先。咁啊大致天晴啦，稍后咧系会渐转多云，同埋有一两阵雨嘅。最高气温咧又为25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雨，风势系较大。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咧21度，相对湿度53%嘅。今日咧带来好多歌手朋友咧，可能都大家遗忘咗啊！呢、這个歌手会唔会你已经都遗忘咗咧？佢个名字叫做潘美辰，曾经有一个呢一首大家都好熟悉嘅歌曲，《我曾用心爱着你》。 我曾用心地来爱着你。为何不见你对我用真情？无数次在梦中与你相遇，惊醒之后，你到底在哪里？不管时光如何被错过，如果这一走，你是否会想起我？这种感觉往后日子不再有，别让这份情换成空。你总是如此如此如此的冷漠，我却是多愿把你留在生命里。在哪里？不管时光如何被错过，如果这一走，你是否会想起我？这种感觉往后日子不再有，别让这份情换成空。生命生命里。 赤裸裸的天空，星星多寂寥。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 味道，唔一定系凭住味觉去感受嘅。好中意歌词里边记忆中曾被爱嘅味道，更加甜，更加苦。带嚟咧有辛晓琪嘅味道。跟住我哋有台正宵嘅歌声。想你想得好孤寂， 总要走后记忆不停，听着雨声夜夜醒到天明，眼角流出无言的泪，是回忆在胸口头哭泣，痛过想过慢慢看清，外表平静是骗你骗自己，用微笑送你，还答应把祝福给你，忘了问谁收留我的心。当你为了我和他而犹豫，我不该只等做决定，如果任性，那么一次把你抱紧，也许不会失去你。 许不会失去你。 钟咧好快到呢个上昼嘅六点钟，咁当然啦，一阵间咧要听一节六点钟嘅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上嚟，一阵间咧仲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一阵间会讲嘅话题就系逃学嘅。好，咁啊，先听新闻先。 喺联交所上市。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在清晨五点，台风环高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约4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中部。本港今日预测是大致天晴，稍后渐转多云，同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雨，风势较大，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5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台风环高集结在北纬15.2度、东经11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口域吹东北风5至6级，有几阵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北风7至8级，可有大致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可有大致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西部达10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道吹北风4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5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5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3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在西沙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4100米，有薄雾。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9,080点，跌3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37点，跌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5.13，瑞士法郎0.915，加元1.315，人民币6.615。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8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76.78美元，卖出1,877.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24小时全日为你服务。 预防中东呼吸综合症，要时时保持个人卫生。外游前要咨询医生意见，评估旅游风险。旅程中避免接触病人和动物，尤其是骆驼。不要进食生或未煮熟的动物产品。返港后如果不舒服，要即刻睇医生，同话俾医生知你近期嘅外游记录。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chp.gov.hk。 佢用水彩记录我城，佢令消失重回我哋嘅记忆。 我一开始画城市写生嘅时候就冇话一个好强烈嘅信息嘅，纯粹系我好想将面前我表达到嘅嘢，我喺嗰条街嗰时感受到嘅气氛去即系记录翻落嚟。 佢系赵以婷，超二拎。星期五晚九点第五台新文化运动，钟杰良会请嚟呢一位香港城市画家二拎超赵以婷。 陪我啦。 陪啊！ 啊，陪我啦！ 都话唔陪咯，落街行下都要人陪。 你知唔知啊？陪人行路都可以好专业噶，而且系会帮到陪行对象噶嘛。你十一月十三号下昼四点打开收音机，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交换角色啦，会请到陪行员阿 Jo 分享陪行经验噶。你唔陪我，我揾 Benjamin 啊！ 边个 Benjamin 啊？喂喂，唔好走啊！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立二，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爽利》，今朝有钱佩佩陪伴你嘅。提提你啊，今日日子咧就嚟到2020年嘅11月13号，农历咧就系9月28，星期五嘅早上咁啊。当然啦，咁啊喺呢个时段里边咧，阵间就会有沈君豪医生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逃学嘅问题嘅。咁当然啦，你话即系间唔中大家都有少少想法，就系唔想翻工、唔想翻学，呢个系正常嘅。今日讲呢个逃学咧，唔系单单讲一次半次，可能系一个比较长啲嘅时间逃避翻学。咁究竟系点样？唔知你身边有冇即系都有朋友啊，或者有屋企人会系遇到咁嘅情况咧？留意住一阵间，健健康康再清晨咧就有讲解噶啦。今日咧有国语歌单，呢位虽然系香港嘅歌手，不过佢喺台湾出唱片先红，跟住红到翻嚟香港。四大天王之一嘅佢，郭富城。 知不知道我想你，知不知道我爱你，日日夜夜关心，时时刻刻在意，分分秒秒折磨我自己。知不知道我想你，知不知道我爱你，千千万万秘密，零零落落内心，一丝一毫不敢告诉你。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 好不敢告诉你。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请看我眼中无言的烦恼。虽然我都不说，虽然我都不做，你却不能不懂。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 郭富城的《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五啊，健健康康在清晨，陪陪身边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 嗯，沈医生啊，今日我哋讲呢个嘅话题咧，就系年青人嘅话题啊。咁、之前咧，我都睇过都唔少嘅呢啲嘅报章嘅报道咧，就讲即系而家都有啲青少年咧，好多时候都会选择咧逃学嘅，咁可能唔翻学咧，甚至乎系唔翻学几年嘅。咁呢一种嘅逃学咧，其实都几困扰，可能某一啲学校啦，或者某一啲嘅家长，其实佢哋啲成因大部分系咩原因嘅咧？ 你真系提出一个咧好紧要嘅一个话题，确实咧逃学呢一个现象啊，其实喺我哋譬如喺医院咧，即系处理咧都唔少嘅，都唔少。你真系讲得啱，有啲可能逃学一年啦，两年啦，甚至咧即系三四年啊，咁样样都有嘅。你话个成因咧，即系逃学本身系一个现象咯，咁但系佢背后咧实在太多太多原因啦，无论咧。讲紧唔同嘅范畴，例如屋企入边发生啲乜嘢事啦，父母之间啊，父母本身啊，同个仔女之间啊，咁或者嗰个学生自身嘅一啲嘅问题，无论情绪问题啦，发展性嘅问题，学习上边嘅问题啊，以至到喺学校里边佢嘅经历啦，会唔会同一啲朋辈之间有一啲嘅冲突啦，又或者甚至系被欺凌啊，等等呢一啲咁样嘅原因，都可以导致佢即系辍学，甚至咧。是不单止一个原因的，可能你头先以上讲的这个原因呢是一些的集合。咁都不出奇的，实在太多可能性。 即是简单一点讲，其实他们都是逃避着某一些东西啦，是不是这么讲呢？ 可以这样去到即是揣测啦，可以是这样去到看件事。咁但是总之要记住一件事，就是他逃学呢只不过是一个他的行为，他一个表达或者他是因为某些东西呢是有一个这样的行为。 他不懂得处理啦，咁就匿埋啦咁样。 冇错啦，咁但是我哋一定要帮佢咧，去到 find out， 翻去揾翻咧，点解佢会有呢一个现象走出嚟咯？ 咁其实呢个都系我佩佩有一个朋友嘅经历啦。我个朋友就系、是个丈夫就患咗重病啦。咁当 個小朋友知道爸爸患了一個咁重的病之後呢，就開始就是逃避不返學啦，因為他面對不到自己的爸爸患有這個重病，直至到爸爸是過了身之後呢，他是根本沒有再踏足校園一步。咁但係其實佢又好好彩啦，即係佢學校都有車輪嘅老師咧嚟做家訪，咁喺整整嘅一年裏面咧，令到呢個小朋友咧由即係一個唔開心嘅情況咧，就已經係轉變到佢即係可以再踏入校園啦。當然佢亦都要即係重新讀過。即係一年重讀一年啦，因為佢真係呢一年都冇翻學。但係咧，亦都因為咁樣咧，令到個小朋友咧重拾自信之餘咧，仲去俾心機讀書添。但係當然唔係個個小朋友都可以有呢、這、一個即係走出谷底嘅機會嘅。咁但係即係點樣可以幫到呢班小朋友，令到佢哋可以釋懷，令到佢哋可以將佢自己嘅問題拋出嚟，然之後俾人幫佢咧？ 冇錯，頭先你講嘅例子咧係一個好例子啊，好成功嘅例子嚟嘅嚇。當然啦，即係每一個情况都不同，亦都睇佢本身个复杂性。如果佢个情况系比较单一啊，或者比较个原因系比较单一，或者比较唔系咁难去处理嘅话咧，其实嗰、那个即系展望咧，亦都系会相对好啲。例如好似话佢譬如话如果爸爸嗰个情况佢又好转啦，又或者佢已经即系克服咗呢一方面嗰个嘅问题啦。咁当佢有多啲嘅关心，有多啲嘅爱，有多啲咧即系鼓励嘅话咧，可能佢就比较容易出翻嚟。但系当如果那個即學生本身呢是集於很多不同的情況於一身、即可能他那樣東西已經不是那一時三刻所爆發出來的事了，可能是講緊他由小到大呢，無論他的成長的背景經歷呢是很多的挫敗、令他很沒有自信、情緒都是很多很難處理、甚至可能他本身有很多一啲發展性嘅問題啦，學習上面嘅困難啦嚇，咁再加上一啲可能佢當時受到嘅衝擊啊，無論人際上邊被欺凌等等呢啲，或者屋企入邊發生一啲比較唔開心嘅事，就令佢一蹶不振。咁呢就算咧唔係話單一個問題處理咗咧，係可以幫佢即係走翻出嚟，而係咧可能好多方面嘅配合咧。去到幫整個家庭去到處理呢個問題咯。 咁但係係咪應該先處理咗佢嘅屋企嘅問題，即係可能由佢爸爸媽媽入手先啦，定係直接就係要處理個小朋友嘅問題咧？ 我哋一定係咧，即係成個家庭咁去睇成件事，因為咧，當一個即係小朋友佢唔翻學嘅話咧，就一定有一啲原因咧係維持緊呢一樣嘢發生嘅。咁維持緊呢個原因嘅嘢咧，喺屋企入邊咧，我哋一定咧係会好着紧、好着重去到睇成个家庭究竟成个运作系点咧，成个即系系统发生紧乜嘢事咧吓、引致到呢个小朋友有咁样嘅表现咧，一定系有一啲原因咧一路维持紧佢，例如可能父母咧不停嘅去到催谷啦、责骂啦，又或者咧系父母本身佢自己婚姻嘅问题啦、又或者甚至可能父母本身嗰个情绪都系有好大嘅问题，例如一啲抑郁症啊，又或者精神嘅问题啊，咁样令到个小朋友咧，可能佢根本咧就都好担心嗰个屋企啊，以至佢根本都冇一个动力咧去到即系。顾自己嘅嘢，翻学咁样，所以一定要系了解成个家庭究竟发生紧乜嘢事、因为家庭系一个小朋友一个好核心嘅一个嘅资源嚟。 咁嗱，即系作为老师啊，咁点样去帮呢啲小朋友咧？ 其实老师咧，即系当然佢系好紧要啦，呢一个角色系咪啊？佢负责教导，不过咧亦都系有佢嘅限制 吓、 千祈唔好咧，老师咧就觉得所有责任咧都要系落于佢一身啊咁样。就算你即使你话我哋去嚟到医院咧，我哋精神科医生啊咁样，我哋都好难咧。自咧獨立咧，去到處理一個咁複雜嘅問題，有時我哋都係要一個好大嘅團隊嘅力量咧，去到幫成個家庭。講緊譬如話醫生啦，有護士啦，有社工啦，有心理學家啦，有職業治療師啦，等等呢啲咁樣嘅專業人士咧，去到用唔同嘅角度去分析。最緊要咧，即係一定要分析咗先，究竟發生咩事，個原因喺邊，然之後咧逐樣去到針對，逐樣去到擊破，去到幫呢個小朋友咧係翻去佢一個正常嘅生活咯。咁所以成個團隊嘅處理咧，先係最緊要。有時我哋咧甚至都會同學校咧好緊密嘅去到接觸啦、聯繫啦。溝通啦，以至我哋可以依教啊， 依教咧都好多嘅合作咧，去到帮个小朋友咧，先可以去到即系比较全面咁去到理解同埋帮到个家庭咯。 咁会唔会其实先由父母入手会比较容易咧？因为如果小朋友都已经系选择咗逃避，其实佢唔会去面对呢件事，或者佢唔识得去面对呢件事 嘅。我哋睇情况嘅。咁当然咧，父母系一个好重要嘅线索啦，又或者一个嘅联系人啦。咁当然小朋友有嘢，我哋大多數都會揾父母噶啦，係嘛？咁除非有一啲嘅特別嘅情況，例如話一啲可能我哋知道係一啲家暴啊，等等呢啲咁樣啦。咁我哋就要睇個情況咧，究竟係有啲咩比較我哋覺得合適嘅人咧，去到聯繫咗先咯。 咁但係點樣可以幫呢啲小朋友即係走出佢嘅谷底咧？咁會唔會其實都係我哋要逐步逐步嚟，唔好一刀就要佢即刻㧬佢翻學咧？ 係啊，冇錯啊！即係頭先我講最重要嗰樣嘢。即係一嚟咧，就唔係話要用啲咩方法去幫嗰小朋友出。當然啦，你話要照顧佢個安全，呢個一定係第一 條。 咁但係我諗最重要嗰樣嘢就係我哋要分析咗成個評估咗成個情況先，然之後知道曬個問題喺邊咧，咁我哋先至知道成個即係成套計劃咧應該點樣行啊。咁呢個反而係最緊要咯。有時我哋處理呢啲情況咧，可以去到即係幾年啊，咁樣去到即係不斷咁樣去糾纏嘅。咁所以其實真係可以好複雜咯。 咁但係你接觸嘅 case 有冇啲都有成功或者有冇啲唔成功嘅例子咧？ 當然有嘅，幾多幾多咧就真係好因嗰個 case 而唔同嘅嚇。咁當然啦，如果佢越少嘅問題係在身嘅話咧，咁、那個展望亦都係越好啦， 係 嘛？好翻嘅機會都係越高啦。咁但係如果越多問題集於一身嘅話咧，往往係用好耐嘅時間，再加上咧即係有啲嘢可能不斷嘅係拉住你後腳去到，即係俾你行唔到啊。有時有啲家庭咧，甚至係講緊即係嗰個媽媽嚇，即係可能講係一個單親嘅家庭啊，媽媽同嗰個兒子咧係好糾結嘅一個關係嚇，大家都好需要大家，好依賴大家，大家幾乎即係唔可以分開咁樣嘅。咁甚至一個咁嘅情況咧，個媽媽都唔想個仔翻學嘅，口口聲聲咧即係可能話係啊，我都想佢翻學噶，咁但係其實內裏咧講好多嘢，你翻學可能好危險嘅，你要小心啲啊，可能老師嗰度點樣睇你啊，等等令到個儿子咧都系 无所适从， 好无所适从，同埋好好焦虑啊！根本佢都唔想翻，跟住唔想翻嘅时候咧，个妈妈咧就咁唔好翻啦，算啦，我哋喺屋企啦，咁样咁就可能拖几年啦。有咁嘅情况嘅吓，咁亦都系相当去到即系复杂，甚至我哋会牵连埋即系从教育局一齐去到处理呢啲情况啊，咁样等等咯。咁所以系一个好阔同埋好复杂嘅问题咯。呢个系 咁即系当然呢啲问题系唔想希望见到嘅，不过事实上。而家喺社會上面都見到都唔少呢一啲嘅 case 出現咗咯，即係作為朋友又點樣可以幫佢哋咧？ 其實呢個咧亦都係好因個情況而異啦。嗱，咁有時即係最主要我哋睇到，譬如如果你好明顯噶啦，見到個小朋友有啲好實際嘅問題，你需要幫佢嘅，例如一啲可能學習上面嘅困難，咁你係可以幫到嘅。咁呢啲你就當然即管試下幫啦。 即係你幫係補下習啊，咁樣啦，係嘛？ 冇錯啦。咁又或者你會知道，原來唔係個，未必係個小朋友最大問題，而係可能個父母。又或者個媽媽佢有啲嘅即係精神嘅健康嘅問題，其實係個媽媽需要去接受治療， 就捉佢去睇醫生啦。 咁就真係去陪佢睇醫生啦。咁又或者如果你知道咧，佢哋係有一個即係醫療嘅團隊跟進緊嘅時候咧，咁你可以即係如果得到嗰個家庭嘅同意嘅話咧，你都可以有一啲額外嘅資訊，你係知道嘅話，而幫到件事，你都可以去到同佢哋一齊合作提供呢啲資訊同埋幫助咯。 即係希望咧，而家因為社會嘅壓力都好大。所以作为身边的朋友，如果真的见到身边的朋友仔或者家人有这个情绪上面的问题，或者小朋友因为家的问题令到他不上学，或者是因为他自身的问题令到他不上学的话，可以帮到手的就尽量帮 了。 好，今天麻烦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雄医生，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拜拜。 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 满是悔恨。你说你经历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嚟到早上嘅6:29，即系话今朝早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啦。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朋友留待下星期五同样时间再见，而第五台嘅朋友我要约定你咯，听朝早5:00都希望你准时喺呢个清晨爽利同佩佩见面嘅，约定你听日见啦，拜拜。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尖沙咀重庆大厦间食肆昨晚7:00发生袭击案，一名46岁非华裔职员怀疑被三名非华裔男子以锤仔同刀袭击，三名疑犯之后逃去，该名职员鼻同手受伤，清醒送院。警方到场之后发现食肆一个雪柜和少量台凳损毁，经初步调查，案件列作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以及刑事毁坏，暂时未有人被捕。英国传召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关注香港四名立法会议员被取消资格。首相约翰逊的发言人表示，英国会持续就香港违反自由和权利发声，并且要求中国履行国际法规下的义务。较早前，外相蓝韬文向国会议员表示，新规定导致四名民选议员资格被取消，明显违反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中国再次违反承诺，削弱香港高度自治。英国外交部亚洲事务大臣亚当斯又说，会仔细考虑是否制裁中国和香港官员。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再次要求外国政客立即收回干预香港事务的黑手。发言人不满外国政客诋毁全国人大常委会涉港决定，表示从政者效忠国家并非中国独创、香港独有，而是公认的国际惯例，各国皆然。试问哪个国家会容许分裂国家、颠覆政权、勾结外部势力的人担任议员等公职？发言人又反问，哪个国家会放任议员背叛誓言、违反法律而不承担法律后果？少数外国政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双重标准，强调中国政府治理香港的法律依据是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少数外国政客动辄拿中英联合声明说事，试问哪一条、哪一款赋予外国干预香港事务的权利？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吉尔吉斯代总统兼总理扎帕罗夫通电话。普京表示，俄方希望吉尔吉斯局势稳定，并尽快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双方有重点讨论经贸、人民领域合作以及共同抗击疫情等问题。吉尔吉斯反对派由于对10月初的国会选举初步结果不满，发动多次抗议集会，要求取消选举结果，和警方发生冲突。中央选举委员会其后宣布选举结果无效。总统热恩别科夫辞去职务，总理扎帕罗夫随后宣布自己行使总统权力。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天气干燥，稍后渐转多云，同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雨，风势较大，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 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 5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1月13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次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卫生署今日星期录得至少179宗上呼吸道感染个案，超过六成涉及幼稚园和幼儿中心。当局担心会同新型肺炎重叠，宣布由明日起所有幼稚园和幼儿中心暂停面授课堂和服务14日。家长和校长怎睇呢？一阵讲下。 四名民主派议员被取消议员资格，而民主派亦都决定集体辞职。建制派就认为这个这样总辞的做法是没有意义。昨天立法会大会亦都是首次没有民主派的议员参与。我们会同大家讲下昨天会议的情况。 政府下星期一推出安心出行手机应用程式，等市民可以接收通知他们曾经到过的场所有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说已经有18000部的士以及6000多个公司营场地参与。不过有